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啊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静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01集。江晨识趣的回房，往床上一躺，戴着眼镜进了游戏。方景行早已上线。 早啊。 早。 想干什么？ 去墙上看看流光河吧。 今天这么有兴致啊。 能看一眼是一眼。 特殊部门的人才身体素质应该都挺不错的。七号很可能不像他那么废，需要躺两个月。搞不好一个多月就能转到普通病房，到时候他就不能玩了。 天气好，阳光明媚。 方景行回想今早的阴天，沉默。江晨说完才想起他们住在同一座城市。 我是说游戏里。 方景行当然不会计较这种事儿，陪他走到附近的桥上，站在栏杆前眺望流光河。看了一小会儿，他微微侧头望向身边的人，想起了江晨的生平。游梦之夜联赛第一、二赛季的冠军，冠军之夜突然宣告退役，此后没几个月就去世了，得的是胰腺癌，死时只有18岁。整个电竞圈为之震撼，粉丝们也悲痛不已。而第二年，游梦就开了世界赛，他没能赶上。黑色封印师如流星，短暂地闪耀了一下，便消失在了天际。带病上场，夺得冠军，究竟有多疼和多不容易，方景行不得而知，也无法想象。但换位思考，如果他只打了一年多的比赛就被迫退役，也会不甘心。 不甘心，所以参加了冰冻校，一个还在探索阶段、技术不成熟、成功率未知的实验。 方景行从朋友查到的八卦看，解封失败就是死，没有再动回去这么一说，可能当初只差一点儿，他们就见不到了。而且解冻后身体如何，有没有后遗症，这些他都不知道，只能从封印师每天都遛弯散步和江世兰曾说过的话上推测，应该是没事儿，这才让他多少放心了一点。他以前觉得能遇见封印师是运气好，现在再看，他的运气简直都逆天了，遇见的竟是曾经的传奇。方景行想得出神，思绪便有些飘出去。等他回过神时，手已经自动伸了出去，几乎就要碰上对方的金框眼镜。江晨扫一眼， 爪子。 方景行笑着收回了手。江晨只当他是想玩自己的眼镜，扒着栏杆看几眼河。 打赏金墙吧。 中秋假期结束，人少了很多。大早晨的，竞技场里估计没什么人，打起来也没意思，不如打赏金。方景行笑道。 好。 游梦里玩家的自由度比较高，喜欢 PK 和团战的就去竞技场，不仅能和本服的人打，还能跨服打，单人多人应有尽有。喜欢打人机的，各种野怪、副本和 BOSS 任意挑选，风格多样，绝不枯燥。还有喜欢生活类的，美食、缝纫、锻造、药师等等，都有相应的段位和称号。所谓一技在手， 吃喝不愁，甚至还能更佛一点，弄块菜地，天天种菜玩，或者和绑定的伴侣压地图，谈谈情，说说爱。如果既不想和人 PK， 也不想和人组队打本，更不想在游戏里过日子，但又想获得高额奖励，那就可以去打赏金墙，当个莫得感情的赏金猎人。赏金墙顾名思义，就是提供奖励，委托任务，玩家可以任意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。除去系统发布的任务，玩家也能花钱悬赏杀人或者找物，奖励可以放钱，也可以放物品，只是有一定的时效，过期后没人接，玩家也不再续钱，就会自动撤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赏金墙也是有等级的，一个服的赏金墙能开到多少级，全看玩家的努力，等级开得越高，可供选择的任务就越多，而任务越难，奖励和积分也越高，等积累到一定的积分，就能换取套装和神器了。赏金墙分布在六大城市里，建的金碧辉煌，十分有牌面。二人身在碎星城，便到了这里的赏金墙。进墙上已经亮起了不少板块，全是这段时间几大帮会的人打出来的。赏金猎人榜排第一的非常眼熟，正是精进联盟的帮主孤问。江晨看了一下前二十的榜单，发现有好几个是孤问帮会的。 金靖联盟，这是个喜欢打赏金墙和竞技场的帮会啊。 听说大多数都喜欢。江晨下意识想问，那他跟着他们打什么隐藏剧情？但转念想想，毕竟是一次性的任务，孤问他们可能也想打一下，便不好奇了，看向任务栏。赏金墙的另一特色，墙上亮的任务条玩家都能接，玩家可以一上来就接个最强的，只要有命完成就行。这也是江晨愿意打赏金墙的原因，不用从最鸡毛蒜皮的杂活做起。赏金墙也分单人和多人，目前双人组队的板块只开到三级，它的机制是20个任务升一级，但每一级里都有几十个任务条，因为很多都是平行的。比如此刻排在最上方的就是5条平行的任务，分别是击杀魔星首领、击杀羊龟首领、击杀苍劲鸟首领、寻找材料密力石、寻找材料水山。这5条任务选其中一条就行，完成后上面就会再亮起一排，以此类推，直到等级越来越高。他们两个组在一起，自然接最强的任务。江晨自动忽略材料收集，看了看3个怪，发现有一个没打过。走，我带你去找魔星首领。二人接完任务，进了传送阵，很快抵达木席山。这座山的海拔很高，站在山顶往另一侧望，能看见整片魔域。这里路不好走，森林的光线也暗，平时就没什么玩家来，早晨自然更少了。如今放眼一望，就他们两个人。方景行一时有些心痒，他分析过自己的优势，目前全身上下就声音能拉点好感。以前他害怕过界，不敢随便浪，现在他是居心叵测的想撩人，恨不得对方能过个界。他思考几秒， 一会儿你来还是我来？ 一起打。 你没打过，不想自己打打试试？ 不想，浪费时间。 方景行老老实实地陪他打完魔星首领，伸手拉住了他。 怎么？ 想和你找块风水宝地，殉个情。 江晨反应一下，很痛快。 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